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呢一百城寨大时代。咁好快又一个星期啦，三明光，我哋又见面， 又见面啦。 系啦，上一集咧就讲到咧好开心啊，过年嘅节日啦。咁其实节日香港庆祝嘅或者各样比较仪式特别受欢迎嘅都好几个嘅。咁但系不可不提嘅就系中秋节啊。中秋节点解咁开心咧？因为除咗有得食月饼咧，又有得玩下灯笼啊、煲下腊咁啦。 系啊，我哋啲最好玩嘅嘢喺晒度啦， 喺晒度啊！诶，以前个灯笼，同而家就好大分别咯。 嗱，系嘛？今时今日咧，我个女咧 系 玩啲灯笼咧，就全部 LED 灯，挞个掣，咁啊，即系啲美少女啊， 卡通人物啊， 卡通人物啦、啊，公仔嗰啲，已经系呢一类噶啦。咁我谂翻起。唔好玩嘅，即系我自己嘅大个仔啦，咁见到啲其实觉得好似睇唔过眼，但系冇办法，时代进步。咁我哋个年代咧，梗系要点蜡烛噶嘛。咁而家我估而家细路仔好多年点蜡烛都唔识 啦，全部都系灯啊，电池 嘅。咁啊，点蜡烛咧就可以好多花神玩嘅，同埋我哋以前咧啲叫做灯笼咧就简单啫、最传统嗰只咧，我相信大家玩过啦，就啲纸嘅八折式 啊， 一拉出嚟讲系好传统噶啦，今时今日仲有嘅， 今时今日有嘅，即系啲花。花灯咁吊喺度，公园都有嘅。 咁当然可以，你而家可以换咗系个 LED 灯啦，用电噶啦。咁但以前一定必定咧，就一定有啲蜡烛。咁啊摆中间，跟住嗰几嚿金属片咧夹实个蜡烛，跟住就拉起佢。咁啊攞住支棍或者攞支竹，咁啊通街走噶啦。咁啊，但系呢啲咧就有风险嘅。风险就话咧，你唔小心咧，风一吹或者自己困一困咧，成个蜡烛崩低咗之后咧。咁嗰个灯笼呜就着火，砰声。 系啦，依个真系， 真系 依个我细个有经验啊。细个住九龙区啦，咁啊就系个灯笼啊着火，咩灯笼咧就嗰啲兔仔啊，即系好经典啦。而家真系唔见有。 兔仔少着火啲，因为佢冚。 我又系条绳咧就系吊咗落去下边嗰度，着个支蜡烛嗰度。 系。 咁啊变咗一愣咧就着火啦。哇！吓到我即刻喊我妈，嗱声走出嚟，咩事咩事咁样？我着火啊，吓到我好惊啦。咁啊妈咪又整熄咗，淋湿咗佢咯，咁样咯。 系啊，其实着火啊经常噶啦一个一两晚烧几个啦，呢啲我见唔少啦。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嗱，除咗头先所讲嗰个传统灯笼之外，你玩兔仔啊， 冇错， 好传统啦。以前有啲飞机啊、坦克车啊嗰、类嘅， 用玻璃纸噶， 红色、绿色，啊都几靓噶， 好靓噶， 我中意噶。咁嗰阵时就男仔中意一类嘅，女仔咧都玩翻传统嗰只灯，或者你中意咪玩翻玩羊肚啦，羊肚就好。好襟轻嘅，任何时代而家都有嘅、但系咧，讲真，以前啲手工咧就真系靓 好多，同埋正式嘅紫砂工啊。 你冇发现而家啲所谓中秋节卖灯笼地方咧，大部分你问亲间间铺咧，全部入货嘅。 哦，嗱、okay ， 以前我细个下面啲文具铺咧，真系有个叫做纸扎布啊。 哦 ，OK， 即系佢间 铺自己嚟嘅， 佢真系其实好得意嘅，佢一边啊卖文具，一边有个叔咧就卖啲。衣纸嘢 啊，系啲香烛啊， 香烛嘢 系， 兼且一到、 啊、 一到呢个中秋节咧，就挂晒出嚟喺晒个骑楼底，咁啊，哇，古灵精怪，羊肚咧必定噶啦，一嗰个羊肚咧，大部分咧。唔系入货嘅，系个师傅自己做嘅。我都见过，入到间铺头度见到叔林中秋节前两个礼拜度咧，就见到佢攞住支刀批嗰啲竹篾，跟住就慢慢扎，好好手工 嘅，失传嘅啦。 真系买少见少啦，而家都系。但通常而家我知而家好多劳作堂啊，啲小学、中学咧都仲有人教或整啲简单，嗰、那个相对简单嘅， 冇错。 嗰个形态要做得美感，同埋个比例做得靓咧，就唔简单嘅。 就难啲啦， 嗬。系啊， 我哋话斋羊肚嗰啲即系比较难。睇啦，我 3D 啦，你唔同坦克车都翻为 2D， 因为佢就咁样扎起个形咁就可以黐啊嘛。但系你羊肚圆咕碌又唔知点样包裹 嗰 个 3D 拉个紧致嘅程度咧，会影响个造型嘅，同埋嗰个竹篾嗰个控制嗰个长硬度或者长度咧，都有啲技巧嘅，唔系咁简单。所以同埋佢传统嘛，就容易讨好。咁啊，变咗嚟讲，你点即系攞买翻个羊肚灯笼出嚟点下都几好噶，都系 啱啊。嗱，讲开灯笼咧，有一样嘢真系中秋节实玩嘅。不过啊，唔而家就真系唔好制啦，又危险又违法，就系、是、煲蜡啊！ 煲蜡啊，政府呼吁啊，劝喻啊，即系大家唔好作煲蜡啊！ 系 咁但系依煲嘢真系唔煲唔得，即系好似煲糖水咁啊！ 娱乐节目嚟，娱乐 节目你中秋节唔煲个蜡咧，都唔系好似过中秋节咁样嘅，有啲遗憾嘅， 有啲遗憾。 吓咁啊！我哋煲蜡咧，我估阿通你都煲唔少啦。 有啊，通常嗰阵时僆仔嗰时候，即系啱啱读初中啦， 系 咁啊，去沙滩度。 初中算迟咯，我小学三年班开煲蜡嚟。 哇！咁我哋唔得啊，阿妈闹死啊！ 我妈唔理我 乖仔啊！ 我妈中秋节就放任我出去玩 嘅。因为初中咧，咁啊去石澳或者浅水湾啦，烧嘢食啦，咁啊跟住一定系学你话斋娱庆节目，一定系煲蜡噶啦。 系 咁啊，其实真系好危险嘅，咁啊摆晒蜡烛落去烧啦。 系 另外最危险就淋啲水落去啊！ 淋水唔算危险啊， 唔算危险啊， 唔算啦。有一次我哋真系好大件事啊，争啲，因为淋咩连水都冇啊。 系咁点啊？ 咁身体上有啲水分嘅，啊咁啲多余嘅水分就要睇点样去令到佢 即系多啲多尿落。 大家明噶啦，啊咁啊， 好恐怖，危险啊，真系 系好危险嘅，因为嗰下咧，你唔知你以为有好远距离啦，同埋个煲蜡煲到好兴合合啊，咁已经其实个火头都好几势头好劲嘅，喺公园喺个应该系个楼下嗰啲公园草丛边嗰啲咧，咁啊嗰啲管理员都唔鬼理你啦，个个都煲左右煲右又煲啦， 冇错， 咁我哋几个男仔嚟噶吓，一定系咁就。女仔喺隔篱唔方便咯，系咪先？点可以咁做咧？咁成班麻甩仔咧就走去煲蜡，哇！煲到咁兴合，喂，有冇水啊？又去厕所滗水，又唔记得攞啲水落嚟，咁点啊？喂，唔好理啦，不如就 射落去 啦，啦哇！即系谂住远距离，大家后生仔， 好危险啊！真系 细路仔，咪又后生，后生即系都系十 二三岁 啊，冇添啊，十岁八岁啊，离远谂住佢远距离射佢啦，点不知一射个抢火，哇！嗰下即系吓到咧， 细佬都唔见埋分钟， 即系好多细佬唔见就 系， 成个大佬真系好高，即系可以嘣一声嗰下，即系我估升到成十几尺高啊！个火真系嗰下即系其实好危险噶， 真系不得了。 如果真系发生咁嘅意外咧，我觉得香港大新闻嚟嘅都 系， 即系可能条头条写住多名小童男。同啊，讲明男童因为煲蜡而令乜乜啊嘛， 受创 重创啊，送院救治。即话如果咁样出事，即系俾人成世俾人笑啊！真系。 因为点讲咧？嗱，嗰个年代真系呢个娱庆节目，可以话其实警察又唔会点理啊，系啊，又唔会点宣传，政府又唔会好少讲话危险意识。 唔会啊，冇呢个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活动之一， 同埋大家会知定嘅，即系玩咁上下。咁你玩到其实讲真嗰时冇话三四点啊，玩到其实十二点好夜噶啦。 啱啊。 咁你好早落去玩。七八点落去食完个饭，再落去开始煲蜡啊，开始煲成两三个钟嘅，嗰个蜡真系老火汤咁煲咁耐啦，系嘛？咁煲又肥又剩，咁搞到咁啊，十二点零钟一点钟前就收档噶啦。咁收完档之后，搵啲水，即系搵桶水 清洁翻好啦， 清洁翻倒翻去。如果真系有手尾啲嘅，咪执埋掟埋垃圾桶啦。咁通常我哋僆仔都乖嘅，唔好令到啲人士去 清 洁 翻啲地方咯。 咁但系当然都有啲遗迹喺度嘅，有啲垃圾喺度，咁但系都冇办法，即系玩惯噶啦，已经咁年年都咁玩，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冇嗰个即系叫安全 意 识嘅，其实。嗰、那個借個細啫，中秋節好似有個機會俾你 有個發泄位啦 ，free 下，大把 自由啦， 自由下，即係其實食嘢其次，即係講真，食月餅，食月餅細個中意食嘅，嗰啲雙黃百年蓉，講真。一晚食一个咸咸地啦，有时好甜，因为有啲甜嘢食下，有蛋黄食，哇，好开心嘅。咁啊，人哋即系可能屋企即系嗱，头先讲开，月饼咧就唔系咁容易，即系点啊？而家好丰，好容易买到啦， 而家容易随手可得， 同埋好可以系高消费，因为而家我知道最近咧。好似话说嚟紧今年嘅月饼，行呢一个有少少品牌嘅双黄百年蓉咧， 系 讲紧三百几蚊噶啦，一盒四个。咁以前都冇咁贵嘅，我相信啊。咁但系咧就食得起嘅都系，咁啊蛋黄都好啦。咁但系就起码一个僆仔，我一晚食一个唔过分，好开心嘅。即系有自己一个阿妈，我想食啊，咁食下一卡一卡咁切住啊，食晒咁就系。咁个莲蓉好香。咁啊嗱，讲开又讲，以前咧。你有冇听过供月饼会 啊？都听过，听过月饼会。 月饼会咧就我 舅父嗰边都有供 嘅。系啦，供呢个会咧就真系供成年嘅。 系 咁啊，我嫲咧嗰时咧，阿嫲就好中意知，其实又系讲穷啊，即系我觉得永远嘢咧都系因为有啲经济环问题 而产生 嘅。例如呢个月饼会咧，亦都因为大家唔系一下子可以负担买咁多月饼，同埋咧你月饼都系送礼嘅，有时自己留一盒食下，又姨妈姑姐见到 派下俾佢， 派俾佢啦。 或者外父外母啊， 系啦，咁你要有翻 三上下几盒嘅十盒八盒，咁你一下子买唔到嘛。咁唯一方法咧就去供月饼会，咁通常有啲回头嘅， 系 或者间月饼铺去回头，咁啊话啊，你同我供每个月就可能20蚊啊，咁你供到第11个月，咁嗰个月唔使俾噶啦。咁去到嗰排中秋节临近嗰个星期咧，你就可以攞十盒八盒， 系 咁啊讲到明噶啦。 开心 嗱，我知道咧。如果你是帮衬啲有商号嘅饼家工呢、就通常冇乜问题嘅。有啲卡有啲凭证啦。 啲老字号。 如果有啲比如私人嘅隔篱陈师奶唔知佢识人啦、你俾我工啦我同你搞掂佢诸如此类呢。咁当然啦警讯要出现㗎啦。通常就话说突然间个会头走佬。咁走佬死啦咁你搵唔到佢又唔知搬咗屋添嘅。咁公开个十个月去咗边啦冇㗎啦追唔到㗎啦。咁即係嗰个真係被呃骗徒嚟㗎啦。咁但冇法即係我相信呢啲被骗嘅人咧都唔少嘅，即係一年都唔知幾多個。咁但係大家都算啦。 以前啲知識又唔識點分咧，我嗰啲 知啊，見到你好眉好貌，又有咁有心， 可能 你街坊啊。 咁啊，供滿價錢咧，原本係十盒嘅，我哋會送多盒俾你， 送兩盒俾你啦， 送兩盒俾你，咁你嗱聲舐曬嘴啦， 梗 係 啦。咁啊， 嗱我哋都揾到一啲資料嘅圖片啦，就係當年嗰啲月餅會啦。而家其實都有啲係做嘅，純粹係用個噱頭啊，懷舊一番俾大家開心下咁解啫。 冇錯。 但你话个原意当年同而家 唔同 啦， 唔同噶。 以前我你话斋，即系喂大佬，一下子我买咁多盒，边咩计咧？冇地方摆，等啦， 系咯。 咁啊，另外 摆咁耐又唔得噶嘛。 系啊，另外啲价钱啊，各样啊，啲月饼嘅种类又多啦，又单网双网咁。如果有一个网都好巴闭，你 好巴闭噶啦，已经 细个都系争个网食啊。 系啊，打交咁滞噶啦。 系佢好啲好好似话仲送一个唔知点样猪笼饼咁上。 系啊，嗰时有只猪笼饼嘅， 系 咁嗰只都系有啲可以直接买，有啲系赠品嚟嘅。咁啊，嗰个都受欢迎噶，用啲竹篾。即一个咁摆猪笼饼，其实意头嘢嚟嘅啫。咁你话好唔好食咧，就真系见仁见智。 佢类似 装饰 棋子饼咁上下 啦。通常我哋又唔食噶，我唔中意啊。 讲真好难食， 干蒸蒸咁样噶。 冇错，干蒸蒸 碎咧。所以我基本嗰个当摆设，即系 挂喺度咁样嘅。 唔系噶，阿妈嗰啲会摆神台度，当拜神咁用噶。咁我哋就梗系食月饼啦。通常月饼咧。嗰啲都會擺擺神位，擺擺， 係擺擺， 即係好似攞個意頭，話俾祖先食， 即係15個日擺擺先， 係啦，即係俾祖先領咗先， 係係 佢領過咧，跟住我切嚟食咧就保佑我咁樣啊，咁開心嘅，即係起碼我食到嘛，你又擺到發毛就死啦，即係話真係有時真係會噶，唔知嗰個月餅擺都唔擺得耐，以前冇防腐劑咁嗰啲啊，一擺喺度又可能拉曱甴啦，又唔知咩咁擺到， 好恐怖啊， 咁啊擺幾日幾夜，喂阿仔食得㗎啦，你攞去食啊，哇擺成個禮拜，好似有陣毛喺度，你食。唔食啦，我就唔食啦。 同埋以前好似话，而家你冇啊，独立包装，大佬以前冇噶， 以前 就成个一打开就系啊， 吸油纸定嗰啲咩咩蜡纸咧， 封住个面噶嘛，算噶 啦。以前啲月饼盒咧。就唔係嘅罐裝，而家好精美㗎嘛。 冇錯冇錯。 哇好設計新穎啊乜嘢花款。 印得好靚啊 好靚 盒啊。 而家以前冇㗎一個紙盒。 係 天地盒冚埋。跟住呢就搵張蠟紙就分四格。咁就算㗎啦。咁四個月餅有啲就一桶嘅。以前再做啲係一桶月餅嚟嘅。 okay 咁佢就搵張招紙可能得個商號吸喺度跟住你就攞住走。同埋可以斷過買嘅。即係佢唔使話一定要買四個。 重皮喎。 重皮因為以前真係可以散裝購買嘅。而家就焗住你點都係 一盒啦。 一盒啦。咁另一樣嘢就話以前啲招紙最簡單㗎啦。嫦娥奔月啦咩吳剛射兔啊。即係黎巴嗰啲封面都係黎巴嗰個啲。即係同中秋節好有關係嘅啲图案啊或者设计。咁而家当然唔会啦乜嘢都有啦有明星代言人啦、 啊。 即係基本上係一个。 点豪华点靓都有啊。 基本上係一个重要嘅消费嘅目标嚟嘅。 啲指标囉。 同埋即係你觉得好多饼家可能或者一啲商号佢即係赚呢一阵呢成年赚晒㗎啦。因为佢呢个係一个重要嘅叫做消费时刻。咁佢呢阵赚咗之后呢就争好远嘅。 就係靠呢一阵。 靠呢一阵㗎咋。 同埋而家好猛㗎即係讲开嗰啲月饼包装呢点讲呢而家嗰啲就好唔环保㗎。 好唔环保。 大罐里面就有细罐分啊咩七星半月啊。 係啊。 九十几个罐咁样捞埋一起先食到个饼啦。 一嚟唔系好方便。 係。 二嚟呢 过分包装， 冇错，好无乜谓， 其实系真系浪费同埋唔环保咯。 系系、 啊，以前我觉得都系简单啲，但系你觉得啊，系咪独立包装卫生啲？咁又系真嘅， 咁又系真嘅，呢、啊這个就不可缺少。 最惊咧，你知而家啲饼或者啲嘢咧，都有包好似防潮珠嘅摆隔，我就好惊个包嘢嘅，我 会唔会爆开食埋会 系咯？我哋惊个包嘢会渗漏咧，咁会食咗落肚有事嘅，即系有时系我唔知系过度忧虑咧，定系即系自己小心眼咧，觉得哇嗰包嘢咁啱啱同盒饼。贴住嘅，打开佢喺度噶啦，已经 系 啊，即系我都有啲惊噶，真系 系 啊，以前好多相对就冇咁多呢啲咁嘅嘢， 冇错嗱，大时大节就真系好多啦，咁啊之前讲过年咁啊，中秋节咧都系呢啲啦，食下月饼啊，玩灯笼煲腊啦，同埋以前个年代亦都系样样都缺乏啦，都系靠玩啊呢啲咁啊度过一日就好开心啊， 好开心。 咁啊其他嗰啲反为圣诞节啊，各样嗰啲就冇咁。即系细路仔就冇咁中意添，可能因为佢可能冇咁多食啦，边度有而家咁就话带你去食个圣诞大餐啦？我哋以前嘅年代 边有啫，咩火树银花嗰啲边有嘅啫， 啱啊！ 即系其实嗰阵时真系我哋中意啲中国式嘅传统节日多啲嘅， 会比较多。 即系当而家细路仔好似我女咧，好中中圣诞节， 圣诞节 西方节日，即系佢觉得嗰啲西方节日咧就收圣诞卡啊，都好开心嘅， 睇灯饰啊， 温馨啊咁样样嘅。但系我始终咧好简单，我中意食。 系 咁、啊、有月饼食啊，过年有咁多唔同嘅节目，咁我觉得其实呢紧要啲嘅，我觉得啊、嗯，当然而家新一代有唔同睇法啦。 冇错，即系以前我哋嘅年份个时代缺乏一啲即系比较满足嘅食，我哋已经好满足噶啦，即系唔同而家随手可得。以前我哋嘅年代，哇，即系过时过节先有啲嘢糖啊食下，咁、 嗯、 所以特别珍惜呢啲咁样嘅大节日咯。 系啊，冇错， 呢啲咁嘅中国式传统节日啦，咁样嘅。好啦，嗱，咁啊讲开呢啲啦，我讲想。讲下一个消费啊，嗱细个嘅时候咧，我咧就好威威啦，咁啊同啲同学仔咧就去大笪地，咁啊大笪地喺边咧就喺、呢个。而家嘅应该系顺德啦，即系呢个上环嗰度。 临时街嗰个停车场嗰个巴士总站。 巴士总站嗰个位啊，嗬。 啱啱。 其实系咪啊？阿三明哥请教你啦，你即系对于啲特别有研究。正式嘅大笪地唔系喺嗰度嘅，系咪咧？嗬。 其实咧，大笪地呢样嘢咧，呢、這个都属于第二代嘅啦， 或、 者第三代啊。 系系。 因为呢个讲紧系战后嘅出现嘅呢个新田海区呢个位置咧、 都属于好后期。 属于后期少少。 系。 最早最早嗰个大笪地咧，应该系属系位置。应该大概喺而家荷里活道公园嗰个位置度、 哦， 即系大概系喺荷里活道同埋水坑口街上嚟嗰段嗰个位置。咁而家变咗公园嘅。咁话说当年喺大概英军啊，即系1842年啦，啱啱占领咗呢个港岛区嘅时候咧，嗰度曾经有啲军营啦。你知道最早嘅一个叫做 Possession Street， 即系占领区、占领地。咁扯完支英国旗之后咧，咁喺嗰度布满咗啲军营啦。咁、后屘个军营搬走咗之后咧，咁嗰带其实主要过往都系华人聚居地方。咁、后屘嗰个地方空置咗之后咧，就有啲中国人啊、华人咧，就开始喺度即系用咗嗰个地方咧，就做啲摆卖啊、临时摆卖啊，同埋一啲比如表演啦，例如啲嗰啲叫咩师傅啊、武打师傅啊， 哦、即系嗰啲卖武嗰啲 卖武啊，甚乎签卜算命啊嗰啲咁样嘅小摊档咧，都开始聚集，同埋啲小食。咁慢慢咧形成咗一个街坊阻紧嘅啲市民咧，能够聚集地方，可能都系讲紧平日嘅下昼到咧，已经有少少，到傍晚入夜之后咧，更加热闹。咁嗰阵时，其实我哋亦都慢慢变成而家所谓嘅平民夜总会啦。 系系系，就系咁嘅形成，即系其实都系街坊聚埋一齐哦，嘻嘻哈哈。另外有啲小贩啊卖嘢，咁啊演变成一个大笪地。 系啊，有嘢睇，有嘢食，咁都系紧要噶，因为呢个娱乐嚟噶嘛，除咗系即系。日头辛苦去一个叫做打工或者揼石仔啦，嗰时最多人做揼石仔噶啦，即系嗰啲一啲劳工嘅嘢啦，低下层啊咁样，咁能够有个地方俾佢哋消遣咧，系有呢个需要嘅。 系啊，嗱、我嗰阵时嘅年代就系啱啱就系上环啦，头先你讲嘅巴士总站嗰度啦， 经常帮衬嗰啲嘢。 系，我就好有印象，有好多档嘢，当然啦，有借汁啦、马蹄啦，系啦，咁另外有一档系帮人做下衫裤嘅。哇，如果嗰阵时威威即系。做套衫过年咧，好威噶啦，做条裤过年啦。 其实嗰阵时好多嘢， 或者圣诞节去 P 啊咁样。 其实尤其礼拜五六日系一个高峰期嚟嘅， 最旺嘅年， 最旺嘅 日子。 嗱，最亦都讲紧时期咧，大概都系讲紧最旺都系70年代、80年代。到呢个上环嘅大笪地，我印象中应该去到91 年度咧、 哦， 就應該係 就要搬遷啦， 搬遷咗啦，就變咗 消失咗啦， 冇咗啦。咁好可惜嘅，其後亦都曾經好似有啲團體想復興翻、 嗯， 但係都好似做一兩次之後就冇咗件事啦， 因為冇咗個熱鬧嘛、 啊， 你臨時性一日半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唔同嘛，你每日都有，同埋係特別某啲時間係特別旺嘅、 嗯， 例如佢本身嚟講裡面咧，好多唔同類型嘅消費攤檔嘅，例如。头先讲不嬲，占卜算命有啦， 啊，记得， 好受欢迎噶，女士男士都好中意啦， 睇相啊 ，算命啊，咁 啲雀仔， 哎， 担个信封、啊， 担个信封话听下嗰啲，嗰、那个真系而家真系少，而家 少，庙街好似我唔敢讲、以前都仲有，几年前都 我十几年前仲见到，而家好少，咁有趣嘅一样嘢真系， 其实即系喂，讲真真系流流地个大佬啲雀仔咁样， 特别训练嘅， 系特别 训练 嘅，即系信就有，唔信就冇啦。 呢个讲真，由头到尾都系信不信由你嘅啫。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讲真，如除咗头先讲嘅占卜算命算之外咧，就应该好多食嘅嘢嘅，例如啲粉炒粉面啊，同埋啲好有镬气嗰啲，哇，即系泡镬嗰啲， 啲 小炒啊，嗰啲其实好多嘅，或者啲食啲 另外就东风螺啦， 东风螺啊、蚬啊，嗰阵时最兴咧。就是坐低啲嘅，嗰啲铺头门口有块板，咁有嗰张凳好低，唔知点解嗰时好兴坐得好贴地。 冇错，坐张凳仔，唔系唔同而家有张台嘅。 系啦，俾啲金属签，金属嘅，下面咧有个勾嘅。我突然点解我仲印象记得后面有勾，跟住咧有支金属嘅签，跟住咧就吉落去一撩，咁样你 就撩个东风攞 出嚟整辣椒酱， 冇错， 咁食下，你中意叫支啤酒又得， 啊，即系都流口水， 一冻啤就配呢个海鲜啊，东风螺啊呢啲咧，丝蚶啊呢啲啊，真系好食， 好食， 咁我就好中意嘅。咁另外就有啲头先讲嗰啲咩竹蔗水啊，凉茶档啊，基本上乜都有嘅， 系， 即系卖衫裤又有。即系你噏得出咧，嗰时啲小市民嘅啲基本嘅日常用品或者简单嘢啦， 就喺嗰度消费 都可以消费到嘅。 系啊，依、這个就系大笪地啦。嗱，大笪地就系属于港岛区啦。咁其实九龙区都有一个大笪地嘅嗬， 系、 就系庙街啦，大笪地啦。咁啊，咪后谂到一首歌嘅、大笪地一啲嘢真系平啊，仲有 like 级嘅享受 啊， 不得了啦！ 尹光啊， 尹光冇错啦，尹光咁啊，佢诶，尹光就喺庙。庙街出身嘅，好似系咪咧？咁啊，曾经啊唱过歌啊，各样啦，吓唱粤曲出身啦。咁啊，另外系啦，睇相嗰啲就喺庙街摆档啦。咁啊，通常咧播剧 set 带咧，一定系播尹光啲歌嘅，系有少少搞笑谐趣啊。另外有少少又唔可以话咸湿，即系有啲惹人遐想嘅歌啦。 系咁，嗰啲歌系好好听嘅，我觉得系，同埋真系好反映到嗰个时代嘅精神嘅。 啱啊！ 咁头先你讲开啊，尹光啊，咁啊，当然喺庙、即系九龙入 边庙 街啦吓，呢、這个地方基本上经常会听到啦。以前啊， 冇错冇错。 同埋一样嘢咧，亦都有个除咗尹光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女歌手。本地女歌手咧嘅歌咧，经常甚至乎佢喺附近咧摆档嘅， 系 咁啊！呢位小姐或者呢位女士咧，叫李燕萍。 啊！我知边个 歌仔嘅靓嘅靓得妙， 系啊系啊！佢嗰阵时都有客串下啲电影啊各样嘅， 《欢乐今宵》啊， 系《欢乐今宵》嘅， 系啦。咁歌仔靓， 剧 set 带咁样， 好出名嘅。佢买啲剧 set 带咧，系喺庙街嗰带咁买。咁我早年都见过佢嘅，吓、咁当然佢已经唔喺度啦。 哦， 咁但系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对油麻地庙街咧，就情有独钟嘅，因为我曾经一段时间咧就喺附近读书。咁嗰阵时其实讲紧读日校啦，唔系读夜校啦咁但係一放學都係傍晚時分啦，咁去到我記得最深印象呢，唔知大家冇幫襯過檔鋪頭， 係 有一種食品，糖水嚟嘅， 糖水啊， 係啦，個名好得意嘅， 啊，我記得係咪渣渣？ 渣渣， 係係係 啦，咁渣渣係乜嘢嚟咧？哇，聽個名好似好乸渣渣喎，但係好 神秘咁， 好神秘喎，又有。芋头啊，啲豆啊， 啲豆同埋啲豆特别大粒嘅，啲 大粒嘅 豆， 我唔知咩豆嚟噶，我噏唔出咁细啦。 啲扁豆咁上下， 因为我中意食芋头，咁、有芋头粒咧， 好 加埋少少椰丝，再倒埋个炼奶， 系系 冻热都有。哇，嗰档咧就真系喺庙街街口咧，就食到舐舐嚟， 啱啊！ 即系嗰个感觉，同埋佢早年佢唔系铺头嚟嘅，佢系喺一个拆咗楼嘅地盘下面开，咁、又系踎地下嘅、 okay ， 又系坐低地下度咧，咁、个叔系咁煮系 乜笔嘅 吓，笔完之后咁坐低几条僆仔食完即系几蚊鸡，哇，好开心 嘅， 冻热都有嘅。咁嗰时主力就食渣渣，這個、渣渣呢个渣渣咧，我觉得而家。 食唔翻嗰种味道， 系啊，食唔翻啊， 食唔翻，完全系另一样嘢嚟嘅。咁而家入咗，有啲入咗铺头添啊， 冇错， 嗰样嘢又唔系好回事，即系嗰种风味啊。即系有时我哋唔系话要个咩豪华装修啊咩嘢，其实有时正正系因为佢种 回忆翻嗰种味道， 地踎或者地踎式，咁嗰样嘢系好正。嗱，讲开啊，庙街。油麻地呢、這个地方呢就真係我能够可以用风情万种。 即 係我唔其实应该用形容 我相信你都写咗不少文章都关于、 都写咗唔少嘅。因为庙街呢就分南街北街嘅。 咁、okay？ 其实嗰边一边就类似喺嗰个牌而家喺个牌坊喺度嘅。咁嗰边行过去呢就感觉上呢其实同女人街有啲相近。但我鍾意近住呢个美都餐室呢边啦，呢边嗰边咧就有翻呢啲地踎 feel 啲嘅， 即系近油麻地停车场嗰边， 系啦嗰边， 嗰边转个弯，榕树头嗰班， 榕树头嗰边咧就，因为佢围住榕树头，啱啱系榕树头，即系天后庙隔咗两边噶嘛， 冇错。 咁其实早年咧呢个榕树头嘅公园啊，嗰时未曾有咗公园之前咧，其实系。真系仲喺个大，即系话南地嘅， 仲喺嗰度摆档啊， 同埋咧喺南喺度摆档口嘅，同埋嗰条街咧系穿过天后庙门口过，系冇分开两边嘅， 冇、okay, 斩开两边， 系近呢廿卅年咧先斩开两边嘅啫。 明白。 咁我嗰阵时即系我啲仲细个咧，嗰时已经系分开咗两边啦。但系早年咧，我仲好印象系。啲尤其嗰啲叫做天卜命理啲档口，头先你所提到嗰啲 雀仔担牌 啊，真系有喺度啊，真系担睇住佢担嘅，同埋我哋嗰时啲死僆仔咧。就有時咧會聯群結黨咧幾個 friend 咧就落去想睇下相， 係啊，我都有啊， 男男女女都有噶。嗱，你見到依班有班女仔，隔離一班有個男仔，就圍住一廳嘅，即係你十零歲仔咧，梗係對自己將來嘅 好迷茫、啊， 好迷茫啦，又想知道求神問卜， 冇錯， 想睇個面相好唔好，手相好唔好啊？甚至乎算下命啊，得唔得啊？咁最得意咧，你唔係睇自己，你睇人哋聽人哋。我就好中意，除咗我同我啲 八卦 去玩之外，听人哋之外咧，我人哋陌生人咧，我都八卦咧，企埋去听，啲人就唔介意啊。同埋早年咧，嗰时未曾我印象中我其实我后期，因为我嗰时十零岁去嗰时已经开始系用电灯胆噶啦，即系佢哋会拉啲电喺旁边铺头度拉 灯胆有灯胆啦。 但系再早期咧，系应该用油灯，甚至乎用大光灯嘅。咁、 啊、 所以咧， 即系咁崩啊崩啊，有个纱网咁样。 系有纱网， 成个都好神奇嘅。佢点会着到咩意思咧？咁样 我都好 烧个网啊，好奇怪。 纱网咁系咁，成晚都系打气入去就可以着一晚噶啦。咁你谂下嗰阵时真系话斋。黑掹掹或者条街度夜晚冇乜街灯、又冇未曾即系拉电，咁你即系攞住个大光灯 就照下嘛？ 啊，先生，你印堂发黑，近排系咪觉得好似头头碰着黑啊？或者话，咦， 夜晚就见尿急咁？ 系啦，哇、啊，你系咪你陈生？你爸爸系咪姓陈啊？ 系， 啊系，即系准啊！你踎低起身咪见头晕啊？又系、啊，早准喎、啊、你， 就系嗰啲， 就系嗰啲啦。 系， 因为你有时即系听下呢啲咧，即系。唔知信佢唔信好，但系有时咧当局者迷，听嗰个咧就听到出神入化， 好投入啊， 好投入， 即系咩解决方法 啦？佢一定系一啲湿滞， 系 嗱，啱啱可能啱啱嗰排行衰运， 啱啊， 咁啊求即系希望问个究竟， 冇错，如果你都唔会睇相啦， 梗系啦，我 你又唔见啊李嘉诚走去睇相， 发咗达就唔会再睇噶啦，梗系即系唔好掂啦嗰轮啊，我哋啲僆仔走埋去咧就当八卦， 系， 其实讲真，我听完郭叔讲完之后嗰啲咧，我咧唉十。 系啦，吹水十个 冇咁讲，即系人哋系专业嘅，但系咧我都会有质疑嘅。咁但系我你叫我睇咧，我就够胆睇，即系点解咧？我惊佢讲得太好嘛，又话靓仔又乜啊，唔讲笑啫。不过咧就真系我系好奇心大咧，就中意听人哋讲嗰啲。 嗱，因为以前咧都仲未有咩塔罗牌嗰啲嘅， 未有嘅。 嗱，而家嘅庙街就唔同啦。哇，你去到公厕嗰个位转弯咧， 系 最少都二三十档， 系多咗好多。 系啦， 塔罗牌多咗好多， 系多咗好多。另外正式睇相得四五档嘅啫。 系 咁，仲有系问下 book 啊，睇下相咁样啦。 系啦， 我见好多人排队嘅，有啲 系啊，一排队啊。咁我觉得好似塔罗牌仲受欢迎，因为而家可能后生嗰班 好犀利，嗰啲胶凳仔咧摆到满噶。 系啊， 有一其中一两档好生意嗰啲咧，即系排成个钟头噶。 系咯， 系啊，系啊。 闻说我哋坊间个苏大师都系喺 庙 街出身嘅， 冇错冇错。 系啊，我唔知细个有冇见过佢啦 吓， 当然我唔记得咗啦，太耐啦。咁但系其实当其时真系，我相信好多卧虎藏龙嘅，好多。好多 真系好多有料到嘅， 系啦。咁当然亦都有啲系叫做即系帮下手啊，搵食啦咁讲。嗱， 话是话，除了睇相算命呢铺啲档口咧，就较为即系即系受欢迎啦，同埋多人去讲之外咧，其实另外有啲街头卖武嘅。 哦，记得。 以前咧，其实好多地方有嘅，例如我所讲，我以前喺住黄大仙新蒲岗啲戏院门口有块空地，其实都会卖武嘅。 系。 咁可能有啲直头系嗱，我唔知阿通你有冇见过。通常我印象中我细个睇过边几种呢、第一就深口水大石。 哦。 啊、我估计今时今日你讲深口水大石呢系好多想象嘅。但我亲眼见过几好多次。 哎呀。 真系有个阿叔赤大膊同几个一男可能有个老婆有个叫做伙计系徒弟仔。两个到呢通常四人组至三人组到呢跟住呢就会有张板凳有锤有块因为佢其实啲道具唔简单㗎嗰块麻石。 我听到都驚啊。 嗰块麻石都讲緊有四尺一米长大概半米阔咁样。即系唔细噶，几重嘅啫。我相信我冇攞过啊。佢通常都会攞出嚟，嗱、你睇下，大家摸下呢块系咪真系石头先？系咪真麻石？咁大家摸一摸，哇，真系敲落去， 真系坚噶， 坚嘅。跟住咧就会即系讲完一大轮之后，就做啲热身啊。即系佢一定要拉长嚟做噶嘛。咁大家围住睇啊，跟住哇，佢可能耍团英枪啊。另一样嘢，除咗呢个深口水大石之外咧，就玩英枪，英枪封喉。 哇！ 嗱，即系话你插用嗰、那个用嗰个钉插住喉咙， 即系少林寺嗰啲啊， 冇错，嗰硬气功嗰啲啊，跟住哇，师傅系咁逼，系咁逼，嗰啲棍咧咬到弯晒，都插佢唔入嗰啲，哇！跟住又打心口砰砰声啊，咁好劲啊，拍晒手掌，跟住咧就开始玩深口碎大石，咁佢跟住搵咗板凳两张，就叫徒弟仔咧就瞓喺上面， 系， 跟住咧跟住佢就有个助手，佢就摆有条毛巾，有毛巾垫一垫先，跟住将块石。 搬上个心口， 搬上心口，跟住揾个观众在场观众就走埋摸一块石，睇下啲嘢啱 嘅， 坚嘅冇错啦嘛 ，OK 啦，跟住就攞个锤， 系， 即系攞锤，个锤唔系普通锤仔，真系有翻咁上下大，即系以前你见地盘做嘢嗰啲啊， 系， 真系咁大家哇聚精会神好紧张啊，啲肾上腺上晒咁，大家哇劲啊点样，跟住大家屏住气息，跟住师傅就话嗱，大家帮我数三声，咁系嗱一二三，系听到。佢 三个客就绑啦， 佢又啲卖关子嘅，可以未得 吊一吊你啲人先。 哎呀，啲位歪咗，徒弟帮我执执佢，跟住有个徒弟就走嚟执执位，其实假即系扮晒嘢咁啦。跟住又啊预备咯，今次真噶啦啊，咁数晒一二三，一嘢卜啦，系佢唔系好大声啊，卜一声啊，即系佢啱啱其实咧，我相信佢嗰块石应该系啲位咧，佢知道嗰位 边个点系能够哼一哼就 哼一哼，其实会裂开，一哼咧就分咗两块。 系 哇，跟住咧。跟住嗰块石即系搬落嚟之后，攞块毛巾个徒弟弹出嚟就弹出嚟啊！ 系， 跟住哇就拍晒心，哇咁样冇事，跟大家拍晒手掌。跟住咧，通常就卖药嘅， 哦， 卖药多，卖药高啊，卖药 铁打丸啊， 铁打丸啊， 点解佢咁劲啊？唉，因为食咗啲铁打丸， 家传嘅 嘢， 家传嘅系啦系啦， 系啊。 咁所以呢啲咁样嘅街头表演咧，就此其一。另一种咧，可能大家亦都可能有见过啊，可能年长啲嘅听众听见过，就系呢个蛇。 啊，记得啊！ 嗱，蛇呢家嘢咧就好多人玩嘅， 系 我见过喺啲叫做我哋叫外江佬啊，咁嗰啲，但系通常我听嗰啲都系口音，印象中都系本地人嚟嘅，即系或者系啲可能都广东元省过嚟好耐啲，咁佢哋攞只麻包袋绑住，通常饭铲头嚟嘅， 系 嗱，有时咧佢两种嘅，一种就卖药丸，一种咧就其实卖蛇胆， 卖蛇胆， 卖蛇胆嗰种咧就我见唔少嘅，因为点解咧？佢即时有生意嚟噶嘛，嗱，例如啲叔父。啲伯父咧就好中意过上年纪咧就中意呢样嘢，就系秋冬天咁啊进补。佢哋通常觉得一副蛇咧就唔系一副又唔系一个啊， 系 三个三种唔同嘅蛇嘅蛇胆捞埋，咁咧佢就会即时咧就玩完一大轮蛇之后咧，跟住咧就用口，通常咧口咧就咬咗个蛇头， 哇好啊， 跟住咧就撕蛇皮， 系 哇其实恐好血腥噶，即系 好血腥， 好血腥噶， 听到都惊。 佢用口嚟咬断嗰只蛇， 系。 跟住就剥皮生剥，其实仲喐紧嘅。跟住咧攞把刀仔， 系 就喺个唔知上寸几多寸啦，个位蛇胆位。 系 跟住咧，其实基本上已经有人 book 咗嘅，有个伯可能话：，诶、哦欸，我要副蛇胆，阿师傅。跟住佢即场就劏三条蛇俾睇。 O K， 即场做。咁咧佢会有个玻璃杯，个玻璃杯里面咧就有啲叫做应该系孖精 啊，啲烧酒嗰啲 烧酒嚟嘅，透明嘅。跟住咧。就蛇胆就三副连肉汤，咁、那个叔咧就已经准备定 ready 噶啦，你埋嚟，你埋嚟，嗱准备啦吓， 边个订咗嗰个？ 订咗嗰个系你啊吓 ，OK 啊叔，你企喺度，我整俾你而家， 一开一解开就扯嗰个灰白色嘅蛇胆出嚟，一个凳一个凳个，跟住咧就摆落去嗰个孖蒸嗰个烧酒度，晾几嘢，晾几嘢之后咧，叫个叔咧擘大口。跟住阿叔咧就擘大擱高个头，跟住将个蛇胆放入去口度，唔好吞， 系 慢慢放落去，跟住含住口度， 哇， 掠，即系可能我唔知啊，睇唔清， 碎佢咁咯，好苦啊， 跟住就吞，跟住咧就饮啖烧酒，于是者咧就连续饮三食三个蛇胆， 哇， 三种唔同嘅蛇，唔知青竹饭铲头定系金脚带定乜嘢啦，总之三种唔同蛇或者一副， 系 食完之后就俾钱， 系 咁于是者基本上嗰个过程 唔平嘅， 唔平嘅嗰啲几十，我估成嚿水， 成嚿水嗰时不得了噶啦， 不得了噶啦，即系嗰时 做成日噶啦， 但系嗰个过程你系大家一齐去。好似观赏咁样，同埋亦都睇住个叔喺度食生食，佢觉得嗰个叔其实你去铺头食到噶， 嗱， 即系咁讲，你去蛇铺你一样食到，但系成个过程你系 enjoy 紧，你俾人哋欣赏你食呢个蛇胆先， 犀利啊，收够勇气啊， 系好嘢，即系拍晒手掌，即系拍手掌又俾师傅又俾，其实俾个叔多嘅，个叔咁几开心食得，又俾钱又喺度威，咁其实我觉得呢啲以前就喺榕树头啊、油麻地、庙街呢一带，其实都有好多呢一类嘅吓。 我都有，我都有印象。不过我嗰阵时睇嗰啲汤蛇嗰啲咧，就喺呢个街市嘅。我记得我妈同我一齐跟阿妈去买餸，咁我有啲蛇佬就喺度，又学你话斋啲外光佬啦，又系咁样，又系汤蛇啊，跟住吉个蛇胆出嚟咯，恐怖，我掹阿妈话走添。 其实基本上你街市任何嘅嘢都 系 好多生汤嘅， 系啊， 基本上睇唔少都 系啊，都好惊， 好惊。不过我哋即系又咁讲，而家氹翻转头，其实都睇得多噶啦，都系都冇乜嘢。嗱，讲开头先嗰种街头卖艺啦，有试深口碎大石，有汤蛇吞蛇， 仲有啲咩特色嘢咧？嗬， 嗱，庙街咧，可能如果你可能你去过见过一个叫做，但系可能应该叫傻强。 哦， 傻强就可能唔傻嘅，佢做生意嘅，就踎喺街边咧，就卖呢个头蜡。 头蜡啊， 法语嗱，嗰阵时时代咧，就有啲男士们咧就要法语梳法语， 系啊， 梳个骑楼装， 系 咁样骑楼装咧，嗱呢个先生啊，唔好叫傻强啦，呢位卖法蜡法语先生咧，其实咧就着住套唐装四个袋嗰啲，着对布鞋嘅，印象中佢咧即系叫最重要服饰咧，唔系个服饰。系个头嘅发型， 系， 因为佢每次啊将自己个头发变成咗山招牌， 哦、 就自己立一个飞机头，骑楼大骑楼应该叫， 哦、 就飘出嚟嘅， 系， 咁啊立坐到立立令嘅， 几得意， 即系嗱，你谂下，佢卖法语卖头立，我梗系要 hard sell 你噶嘛，睇我嗱，你几似正个头， 几硬正啊， 硬正，你摸落去硬刮刮咁啫嘛，哇，即系你踎喺地下卖法语咧，呢啲就咪 sell 新嘅招牌， 新嘅山招牌啦，咁另外咧，印象最深咧，啱啱其实喺美都餐室行过头先，我个嗰个嗰边庙街咧，咁我记得有一档咧就系好多摆卖嘅呢街边嗰时，除咗食之外，有一档咧就卖啲男士用品嘅。 男士用品啊，我记得啦，有印象，即系嗰啲少少同性有关嘅嘢嘅，吓， 唔系少少，全部 吓，全部都系嘅， 同性有关嘅嘢， 即系话食咗啲药丸啊，成个各样咧就好威风啦咁样。 系，其实咧嗰阵时咧，佢唔系净系卖一啲嗱，其实。通常呢啲早年嘅性用品咧，叫唔好嗰啲道具啦，佢通常卖啲药多嘅。咁佢两种嘅，一种就治疗性嘅，例如我哋嗰阵时，佢哋嗰阵时叫性病咧，包括咩淋病啊、生化瘤啊、梅毒啊嗰啲，梅毒基本冇乜医嘅，你知啦。有但系嗰啲咩椰菜花嗰啲嗰类啦，即系嗰阵时讲开嗰只啦。咁佢哋话你试我啲药得嘅 work 嘅。咁另一种咧就催情嘅，即系食落佢会增加男性嘅能力啊，嗰类嘢佢即系佢讲。咁我哋啲死僆仔行过嘅好好奇 好好奇啦 好奇嘅咁佢寫住有乜有物嘅有啲图添有图啊即係有图其实嗰啲图好肉酸嘅即係嗰啲病例啊嗰啲好兴呢卖啲啲药嘅街边摆街边嘅真係一块地摊踎喺度嗰啲其实佢有埋啲图㗎啲图相嚟 我记得啦 但呢係好 等于行过弥敦道我細个最有印象成日好多档口系医痔疮嘅楼上嘅系整晒啲痔疮图好恐怖嘅， 好恐怖 啊！即系楼上医馆嗰啲， 其实有损市容嘅， 好恐怖，真系恐怖嘅。而家就冇晒啦， 系因为唔可以啊，因为呢个有少少 有啲核突， 俾人哋觉得俾人告咁系。咁但系佢真系会铺晒出嚟， 就系嗰啲相啦。 咁我哋话即系核突啦。咁就咁我行过，梗系见到阿叔摆咗望到佢两眼啦，咩嚟噶？叔，佢话咩啊？死僆仔想用啊？ 啊，用呢只啊，不过知你买唔起噶啦，咁嗰啲即系嗰个，即系我哋有少即系唔系挑机嘅，即系得好奇啊嘛。 算啦，你有好奇咁啊， 我好奇啫。咁我哋大家走埋去谂住同阿叔倾下偈，阿叔即系见我哋啲死僆仔又唔疏我哋啦，即系有少少即系想快啲走啦，唔好再做生意啦。咁当然我相信佢有生意做嘅，因为嗰边始终都系啲叫做多啲风月嘅地方， 系 咁亦都有一班人系可能有呢个需要嘅。咁所以每个行业都有佢本身嗰个客观环境。咁样去 生存个地方啊，就 又、是、又话时话讲开呢样嘢咧，有样嘢就唔系需要某啲需功能嘅嘢啦。咁佢哋可能系买啲食嘅嘢。我印象最深咧，就有一个伯伯就系卖天津雪梨嘅。咁天津雪梨咧，其实就好简单啫，买个梨，咁通常一蚊鸡有个天津雪梨，以前都会写埋个出产地嘅。 系 天津雪梨。咁啊，咁可能有啲口号，有啲我听过，有啲就系得意嘅。咩天津雪梨食到你舐舐脷，唱埋歌出嚟咁滞嘅。以前卖嘢咧唔咁简单嘅， 即系啲口号啊， 有口号嘅宣传嘅手法，嗌到由街头听到街。街尾都有嘅，咁但系呢个伯伯咧就唔系净系嗌嘅，佢冇嗌， 佢有咩把？ 佢嘅把炮咧就系咧一把刀走天涯。 哦， 咁因为你走埋去咧，其实话诶、哎，我要个天津雪，我要个雪梨啦咁样。批唔批皮啊？嗱，有啲人中意食皮嘅，我哋大部分都批皮嘅，批皮，因为你嗰阵皮好涩噶嘛，咁啊同埋卫生啲啦吓，咁啊批皮嘅，诶啱啦，批皮咧睇表演，点咧？佢左手攞住个梨。右手攞住把大概八寸九寸长嘅刀啊，或者长啲一尺到啦，长刀嚟嘅。只手咧，就右边只手攞住把刀， 系 侧侧地嘅。右边左边只手攞住个雪梨，只左边只手转紧嘅。把刀咧 系咁削下削下， 咁削削咧，嗰个刀由嗰把刀就由个雪梨嗰粒的个头咧批到尾咧唔断嘅。 好嘢真系啊！ 嗰粒嗰啲梨皮跌咗落地下，成个过程咧只需五至六秒钟， 系 佢甚至乎更加快， 真系经典。 跟住批完之后咧，跟住我个鸡皮纸袋抌落去一扭， 啊、 就俾你啦。其实你嗰一蚊咧，唔系净系买个梨， 系 买紧呢个视觉嘅享受，即系觉得呢个叫做神乎其技啦。我叫做吓，即系咁短时间好似摸打手，我叫佢摸打手批雪梨呢个绝活咧。其实咧，我觉得系成个购买过程一个最重要嘅精髓嚟嘅、 啊。 以前咧，我觉得以前卖嘢啲人咧，无论头先唱嘅歌仔、嗌下口号、摸打手，或者批头先之前所讲啲卖金蔗批皮嗰啲，全部每一个人咧都有佢自己独特嘅图 啊，生存方式、生存价值 系。所以而家咧，即系比如即系以前走廿年前咧转庙街咧、其实你真系睇到好多奇人异事。 系啊，同埋讲开生果咧，我好记得嘅。咁啊，细个嗰啲生果切开晒嗰啲西瓜嘅。嗱、你而家就话一定边有卫生啊？冇搞错啊！露天露地，以前冇噶，边有保鲜纸啊？一揩揩喺度，你食就食，唔食就算。 嘅咧就啲玻璃罂浸住啲糖水咧，就塞咗啲菠萝啊， 系啊，菠萝啊，马蹄啦、 啊，啲我好鬼中意食噶啲， 系啊，嗰啲点会酸姜啊， 酸姜你点会觉得系唔卫生咧？ 啊， 即系总之我哋嗰句说话叫食你唔死就算就冇事啦，食、啊、玻璃预咗噶， 冇错， 系啊， 我哋嘅年代就系咁样度过啦，吓、一个少少嘅开心嘅生活嘅地方，香港区有当年嘅大笪地，九龙区有庙街咁样嘅，另外喂仲有啦，嗱，虽然时间啊去到尾声。买下关子啦，又或者点讲啊？少少预告咧，应该话下一集咧，我哋又讲下我哋平时买日常用品去边度咧？嗬，街市市集去到几间大嘅百货公司，嗬，都系我哋当年嘅生活嘅回忆。 可以走高档啦，我哋 走高档啊， 系啊，冇错。 时代进步咗啦，我哋又富有咗，又唔同咗啦，咁样系嘛？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够，我哋下一集再见大家。 OK， 拜拜。